你唱， 我拉琴， 你唱啊，对不对？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我 啊，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完了， 小妹妹 啊，来吧，来。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该你唱了， 开始唱 啊！啊，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啊。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怎么唱的？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啊？ 小妹妹 啊，小妹妹了 啊， 多一字啊。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啊，凑啊。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船，小妹妹呀、啊。小妹，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个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小妹妹， 小妹妹，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你这累啥想的呢？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生上当悠悠，当悠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您唱的这是 小妹妹， 你这不是小妹妹， 我这是 傻丫头， 傻丫头啊， 当悠悠，干嘛呢？ 这共鸣， 当悠悠吗？ 这不要共鸣，这美一点， 美一点，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还得靠，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还得 美，坐船美一点， 还得有动作， 加点形体动作。 行行， 动 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荡悠悠啊，荡悠悠。 你这一荡悠悠，船飞翻了不行。 我这么唱不行啊。 拉线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折腾的。 哎呀，这妹妹太累。 没干啥这 个。妹妹，你坐船头。 等会儿别着急 啊，等会儿啊。 开始吧。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生上当悠悠，哦，当悠悠。你海水加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那叫什么话呀、 啊？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你们俩这个舌头不像我们这样人的舌头、嗯、我们这样人的舌头讲出了英国话要比英国人说出了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嗯、那你是标准的英语批子呀、啊、 对头、标准的英语讲出来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讲啊？ 来是卡本儿， 啊， 去是狗儿，点头是 yes 儿，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马子上阔游哇。 怎么了？你要唱川戏呀、啊、是吧？ 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哦、干哈干哈干哈，你们这是干哈呢、哦、 这老师是东北人。 嗯呢、 啊、什么叫恩呢？ 嗯，那就是四四就是恩呢。 哦、是就是恩的。 你别瞎白胡了，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没这么说的。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没错， 要先学字母。 哎，学什么 字母？ 字母应该是字母。 嗯呢，字母 啊，字母就字母吧。字母 后读音标 啊。对对， 眼后边是单词儿。 单词儿。 嗯呢，蛋词儿，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然后吧才是句型呢， 全这样。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字母。 跟你一块念字母？ 嗯呢。 就你这口条，你念得好英文字母吗？啊？ 干哈干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 你能念？ 听着呀。 那好，你念念。 A B， 对吧？ 对对对。 A B 色 色 D E knife G 爱吃奈这 K 奈欧奈母 N 呢 真的。 听完了王杰祥表演的相声小段方言外语，下面咱们再接着说。现在的王健翔到哪儿都愿意喝点当地的茶，喜欢有特色的。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自己爱人女儿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光。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悠闲的喜鹊回旋的山林，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寂静悄然的天地，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这清凉的翠绿，一阵风雨过后的山林，偶尔也起水中欢畅的鱼，山鸟语谁在侧耳倾听，寂静悠然的天地，走在回家路上，不觉万家灯火，走在回家